茅台出品的好酒全部都带有专属的防伪标签，全部都有茅台的 logo， 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各位了，仅限五分钟的秒杀时间，过时不候，400710-8888 400710-8888，活动还剩下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只要您订购成功免费送货，验货满意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茅台出品的正宗百年盛世酒，一箱六大瓶，每瓶都是一斤装500毫升，市场价1788一箱，现在只要798元一箱，买两箱送一箱，三箱18瓶，只要1596块钱。400710-8888，400710-8888。时间一到，88.6元，买到茅台的百年盛世酒的机会不会再有，留下10秒钟，供您拨打热线400710-8888，400710-8888。 最近央视有关儿童定位手表的报道引发了大众关注，儿童定位手表都有哪些功能？专为儿童设计生产的定位手表真的存在辐射超过手机1000倍的风险吗？除了通话之外，手表的定位功能如何？真的可以防止孩子走失吗？另外，专家担心的孩子位置泄密真有这个风险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儿童定位手表爱你还是怕你？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在周末的晚间和大家说一说新闻背后的科学。今天呢是2015年的9月18号星期五，我们先和大家呢来回顾一下科学史上这一天有什么样的事情。今儿呢我们要说到的是一位在1982年的这一天逝世的科学家，这位科学家呢和一项呢轰动全世界的重大发现是有关系的，而这项发现就在北京。在33年前的这一天，也就是1982年的9月18号，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奠基人，中国古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我们为什么要提一下裴老呢？先得跟大家说一说啊，裴老过去的工作经历。裴老呢，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曾经获得过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在1929年的12月2号，在北京西南大约50公里的周口店一个天然的古洞当中，发现了第一具距今50万年的北京猿人的头盖骨的化石。这个发现呢，轰动了全世界，对于呢研究人类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丰富的科学依据。在1929年呢，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之前呢，学术界啊还没有对于人类是否经历猿人这个时代形成了定论。直到呢这一枚北京人的头盖骨出土之后呢，此前的几年在世界其他地区呢所发现的类似的化石才被确定为人类的化石，从而呢这个发现啊也是平息了学术界非常关键的一个争端，揭开了古人类研究的新纪元。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怀念了一位非常伟大重要的科学家，他对于人类的考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科学让新闻更有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新闻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件有关电子计算机又叫做电脑来说说它的事儿。 哎呀，平常我们在生活中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是离不开电脑了。无论说呢是手持的微型的平板电脑，还是说台式机，还是说笔记本，给你一台电脑，你就会觉得这生活瞬间呢是有了意义了。我们可以在电脑上做很多事情。但是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来说的这一台超级计算机，估计没有什么人会喜欢它，也没有什么人会喜欢跟它亲近的。这是一台什么电脑呢？最近美国波士顿的研究人员呢表示啊，他们研究出了一种超级的计算机，这种计算机可以预测一个人什么时候死亡，而且准确率会达到96%。这台计算机是怎么预计大家的死亡的时间呢？原来啊，他们是链接了患者的病患的数据库，在这个数据可以在这个数据库当中呢，装了25万个患者在过去30年的数据，可以呢通过病患的数据快速来诊断，发现疾病的准确率比医生还要高。据了解呢，这种快速的诊断方法呢，可以使得医生呢来快速诊断目前的这个患者呢是患了什么样的病，可以呢拯救患者的性命。当然了，与此同时呢，也会依据你的基因呐，你过去呢所得的病啊，你现在这个病得了有多久啊，来预测他们大致的死亡时间。准确的来说呢，这项研究啊是在大数据的背景之下所取得的一个突破。他们的目标呢不是用超级计算机来取代医生，他们是希望说呢可以来预测患者的死亡时间。自己表示啊，这台超级计算机可以达到96%的信任程度。如果说呢一台计算机宣布你啊命不久矣，他就确定你在30天之内可能这事儿就会变成现实。怎么听着都觉得这件事情会让人觉得特别的丧气，特别的不吉利呢？估计不会有人会喜欢跟这样的一台计算机来去进行沟通和交流吧。咱们算点别的还行，比如说你算算什么彩票的中奖率啊，啊，算一算我什么时候可以交好运呢、啊、算一算我适合什么样的伴侣啊，啊，甚至现在在电脑当中能够算的事儿越来越多了，但是要算自己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估计没有多少人真的会喜欢吧。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新款的 iPhone 6S 已经上市了。这款手机呢上市之后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话题，比如说呢 iPhone 6S 和 6S Plus 推出之后呢，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是什么，到底这个手机能不能贴膜。因为呢新款的 iPhone 手机其中有一个功能啊，就是可以来识别你的指压的强度，根据呢不同的指压的强度来断定到底要执行什么样的任务。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如果说你手机贴了膜，或者说贴了过厚的膜，就没有办法能够判定说，哎呀，我这个按下去到底是要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呢？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担心，于是有人呢给苹果的销售主管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在这封这个电子邮件当中啊，他问的问题呢就是很简单，你们新上市的这个 iPhone 6S 和 6S Plus 到底可不可以贴膜呀？哎，这个销售主管呢回信了，回信说呢贴膜是可以的，但是必须要符合以下三个标准。第一点呢，这个膜是支持电容屏的。第二点呢，是这个膜的空隙呢不能超过0.3毫米。第三点呢，是所贴的膜中间不能有气泡，和屏幕之间啊是不能够存在空隙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的膜贴了才是可以用的。在新发售的 iPhone 手机当中呢，是采用了一种叫做 3D Touch 的技术，在屏幕下方啊是内置了96个电容的传感器，可以依据呢用户的指压的强度来判定呢是不是这个屏幕可以呢来去执行不同的命令。那么对于有一些爱贴比如说防刮花的膜呀，或者钢化膜的这些朋友而言呢，这些手机的膜太厚了，当您真正贴上去的时候，有可能原本的这个 3D Touch 的作用啊就不能真正的发挥出来。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以上时间呢玉龙和大家说了说呢一些新鲜的科学研究发现，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进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稍事休息一下，在一段广告之后，今日呢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关于儿童定位手表。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们，或者说孩子呢即将上学的朋友们，应该会对这种手表是格外的关注，到底啊这种手表行不行，以及呢根据央视前一段时间的报道说这个手表呢存在一定的辐射的问题，这事儿到底是真是假呢？继续照亮新闻深处。 叶之峰装饰，中国网球公开赛独家装修合作伙伴，即刷即住，无毒无味， 德国东方漆东艺日盛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最近央视有关儿童定位手表的报道引发了大众关注，儿童定位手表都有哪些功能？专为儿童设计生产的定位手表真的存在辐射超过手机1000倍的风险吗？除了通话之外，手表的定位功能如何？真的可以防止孩子走失吗？另外，专家担心的孩子位置泄密真有这个风险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儿童定位手表，爱你还是怕你？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儿呢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啊，儿童定位手表到底是爱你还是怕你呢？爱你的原因是因为呢你可以帮助很多家长来解决他们心里的一个担忧，孩子呢戴上这个手表走到哪儿就会知道呢孩子在哪里，打开手机呢一看 APP 就知道孩子具体的位置了，甚至呢当孩子出现了紧急状况的时候呢，通过手表拨打电话还能跟你取得联系，的确让人呢很放心啊，也可以让我们的爱时时刻刻包围着孩子。但是怕你的原因呢，是不久之前啊，央视进行了一个报道，儿童手表呢在接打电话的瞬间辐射会比手机大很多，甚至呢会超过手机的1000倍。在相关的节目当中，央视的记者分别从实体店和网上买了3块的儿童定位手表，手表的价格呢从100多到700多不等，送到了大连理工大学物理与广电工程学院进行辐射检测的时候，在检测的过程中进行了手机同比的对比，就出现了刚才玉龙跟大家说的，其中呢儿童的手表在接听电话的瞬间，它的辐射量是超过了手机的1000倍。哎呦，听一听这事儿都会觉得，哎呀，这是原本是保护孩子的小玩意儿，怎么会成为了有可能会对孩子的身体带来伤害的一种潜在隐患呢？今天就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通过短信的方式一起来聊一聊，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儿童定位手表您真的敢选一块戴在您家宝贝儿的手上吗？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工业大学应用数理学院高级实验室硕士生导师周宏植，欢迎周老师。您好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哎，周老师，不知道您家有没有小朋友，这个上学的时候会不会担心他有走丢的这事儿？ 我们家有2位小朋友在上学 啊， 但是他们是不是带这个手表由他们自己父母来决定，我不再过问。但是如果他们要决定买这个手表，我是不会反对的。 嗯，那我先跟您说，就这个手表有很多好处，你比如说刚才讲了，它可以定位孩子的位置。第二点呢，在紧急的时候呢，这个手表还可以给爸妈打电话，因为它里面可以内置2到4个不等的亲情号码。 对，这个功能非常好。 对，而且呢，它也没有其他的娱乐功能。你比如说要有其他娱乐功能，你真的给孩子一手机，孩子一天到晚就在那玩手机了。这影响他们学习，这也是很多家长担心的事儿。 对， 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而言，有必要买一个这个，这还挺好的。 这还是挺好的， 价格也不是很贵，那100多、700多、 700块钱，可能很多家长还是承受得了。 嗯，那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啊，就是相关的媒体刚才提到了，央视呢曾经对于这个手表呢进行了检测，发现它的辐射值太高了，超过手机，还不是高一点啊，这一高了1000倍呀、啊。这1倍2倍，你平常放到生活中都觉得，哎呦，你比如说，一个人一个月挣1000块钱，另外一个人呢一个月挣2000块钱啊，就会觉得多很多了。要是一个人呢一个月挣1000块钱，另一个人是他的1000倍，你会觉得哇，这个数额差好多好多。在辐射当中，大家都很担心，说这个手机呢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会有辐射，只是一直担心啊。当然，科学家呢也是不断的在告诉各位，既然能够上市销售的，您都不用担心。那回头再讲来，这个手表超1000倍，它这个1000倍是怎么得来的呢？ 是这样啊，这个担心大家我觉得很完全可以理解。 嗯， 但是大家实际上把事情搞颠倒了。 嗯， 为什么 颠倒？哪儿颠倒了呢？ 为什么儿童的这个手机它在辐射的时候是会有一千倍这一说？ 嗯， 按我们这样说法，就是说它的动态范围是30个dB。 嗯， 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手机它的输出辐射能量， 嗯， 是国家有严格的规定的，你不许超过它这个能量。 嗯， 因此如果你生产这个儿童的这个手机，你的最大辐射量必须满足国家要求。 嗯， 但是由于它恰恰在儿童身上使用，因此它的动态范围降到30 dB， 换句话说它从最大的能量要下降1000倍在底下来运行。 嗯， 这是对儿童的一种特殊设计。 嗯，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把它看颠倒了。怎么个颠倒了呢？就大家它平常运行的时候它是0.00几的微瓦的时候，那么当辐射连通的时候它必须满足和我们互联网或者说基站网站达到连通的目的，因此在这个时候损害功率是满足连通要求的辐射功率。 嗯， 但是它在待机状态下它要比这个功率降低1000倍。 嗯， 因此实际上是对儿童的一种保护。 嗯， 我不知道这个话是不是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我们在这个测试当中看到啊，说央视的记者拿着这个表打电话，在接通的时候看到它的信号跟手机同样比，说它比手机的信号是要高了1000倍。它不是说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是比平常就是那个接通的数据，就比它的那个待机值高了1000倍，是比手机高了1000倍。 这个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测量的。 嗯， 如果说要在手机上运行或者在儿童的手表手机上运行，这两个峰值功率应该是一致的。 嗯，为什么 呢？它这个测量方法我不明白是它是怎么出现的。 嗯， 当然作为峰值功率有一个地方是可能会出现的，什么呢？那就是由于儿童手机本身它的辐射能量就比较小。 嗯， 同时它的块头也比较小。 嗯， 它的电池能量也比较小，特别是由于它体积非常小，因此它的天线 嗯 也相对要小很多。 嗯， 这个时候它要辐射的时候有可能产生比一般情况下略高的这个辐射功率， 就 来满足空间辐射的要求。 就它的体积越小有可能辐射会变大， 瞬间辐射可能会增加。 那这是什么原理？ 这是因为天线本身不匹配。 嗯， 天线不匹配的话呢，那么它在输出的时候实际的辐射能量要比匹配天线的辐射能量要高。 嗯， 这个是为了满足本身的空间辐射的要求。 嗯， 换句话说，对基站你解析你本身信号的数码率的时候，那么它要求的一定的程度。 嗯， 这是有这个可能的。 嗯， 但是要记住，大家牢牢记住一句话，第一，我们的辐射能量不会超过国家限定的值。第二，这个限定的最高峰值也是瞬间实际要完成的。 嗯。 这个数据量应该在毫秒级，甚至比毫秒级还要低。 嗯。 它的握手的这个短暂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嗯。就在这个短暂的瞬间，即使呢达到说非常非常高的量，这个量也是在国家的标准的规定值之内的， 也是规定之内。因此我建议主持人不要加两个非常，哎，就是非常高就足够了。 哦， 它不是非常非常高。 哦，您的意思是我其实也有点渲染这事儿了。 不是，有点调侃了，咱们 就不要让大家去害怕这个事， 不要让大家紧张，这个事情不会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应该这样说，电磁辐射它产生的能量是什么？ 嗯， 其实真正人能感受到的，或者说我们从原理上讲，也就是辐射能量被体内的水分子激励吸收的一些部分。 嗯， 那么我们体内水分子在短暂接受这种，它几乎不会达到任何物理性的变化 啊， 非常的短，因此人几乎不会感觉到的。而且我们特别强调，能量吸收这个才是一个人他被这个辐射感染的一个基本的指标，我们叫 SPA 啊，就是比吸收率。 就这个呢，咱们跟大家来掰开了慢慢来说。您刚才讲到了一个能量的吸收，一个辐射，其实讲到这个手机 和手表，就这个儿童定位手表，大家为什么担心呢？还是因为辐射本身。您刚才也说了，即使说它在瞬间接通高出的1000倍，也是低于国家的这个标准的。 对， 好，那既然是低于国家的标准，标准放在那儿，我不懂啊，我也不对这个标准进行评判，但是我知道这个辐射它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一直戴在我们家小宝贝儿的身上，它对于我们家的孩子一直会有辐射，这个辐射会不会导致人的身体出现问题？ 不会，实际上我们是根本就生活在辐射环境中。 嗯， 我们身边的辐射恐怕要比你手表的辐射还要大，因此我们可以强调的是，手表这个辐射实际上已经是在淹没在我们整个辐射环境之中的。 类似您看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啊， 这个辐射 来有哪些辐射？ 这个辐射你比如说我们有灯光的公频辐射，由这个音频产生的一个辐射， 嗯， 对吧？你的电脑产生的一个光辐射， 对， 等等，我们电灯出来的光辐射，等等等等，包括我们电台的向外发射这个中频的时候，这个辐射， 嗯， 对吧？类似这样的辐射都远远要大于我们现在手表给儿童手表带的这个辐射， 嗯。 当然，我并不是说手表本身没有辐射，我也看到有些指标过来说我的辐射 SPA 是0瓦，这个不可能， 嗯。 它必须得有辐射，否则它无法跟基站进行交换信息。 对， 因此辐射必然存在的、 嗯、 我们只承认它一个大小，仅此而已。 嗯， 如果它在安全范围之内，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 嗯， 就像这个白开水，对吧？我们煮开了你可以放心的喝，那么这个白开水里有没有杂质呢？你不能说它没有。 嗯， 对吧？即便你是纯净水，这个水里头也会有相对一些东西在里边， 嗯， 所以我们不必为这些事情太多的操心， 嗯， 对吧？放心的可以用。 行，说到辐射这个话题呢，我们刚才跟大家呢吃了个定心丸，各位放心用。但是一会儿呢，我还想跟您再具体聊一聊，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其他常见的一些辐射，以及呢刚才我们说的是电磁辐射，还有一个话题叫电离辐射。我们去医院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做一些 X 光片，你会发现那个 X 光机， 对，那个 X 光机的那个门口，它会贴一个标志，什么电离辐射区，请远离。 哎， 这个到底跟我们讲到的这个电磁辐射的区别又在哪里？我们呢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是邀请到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IT 科技独立评测人黄浩，跟他来聊一聊呢关于这个儿童定位手表。咱们从这个数码产品的角度来讲，现在市面上的这些手表大概是个什么情况？有没有通过国家3C认证的这些合格的产品在售卖？欢迎黄浩，你好。 哎，刘老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聊呢关于手表定位的这个儿童定位手表的话题。我身边呢就有不少的朋友啊，他们家里有孩子，他们也很看重这个手表，他们就觉得说想给自己家的孩子买一块，但是呢又看到有人说这些手表呢大部分是没有通过3C 认证的，就是在网上就开始在卖。你那边了解到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这个品类是一个新兴品类，坦白的说这个品类的技术含量不高， 嗯， 所以说造成了说是很多厂商都在生产，但是所谓的说这个产品没有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3C认证，就是说这个产品类别没有3C认证，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坦白的说，现在我们的国家的包括工信部认证里头，其实并没有一个品类被归类在比如说是通话手表之类的产品，他们会被归类为 GSM 通话终端， 嗯。 那么一旦你是要以 GSM 通话终端去入网的，那么你必须要通过3C 认证，必须要通过这个工信部的，甚至是工信部我们收到手机的入网许可，这个是跟手机一模一样的。所以现在市面上是比较鱼龙混杂，比如说我们能看到很多你不知道名字的这种山寨货色，深圳品牌的，你也能看到有几家大厂，就比如说以这个做早教机出名的小天才，或者是像华为这样的通信厂都在，还有包括像360这样的品牌，搜狗都在做这样的产品。那么这些大厂产的产品，它是一定要以 GSM 通话终端这种品类去入网，去进行整个的 3C 认证也好，或者是工信部的电信设备的终端的入网许可。那么所以就会存在两种情况，就比如说对于山寨品，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山寨手机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入网许可，就堆着零件回来卖。其实这跟手表的话是一模一样的。我知道大家最近可能是看了央视的那个报道，就说市面上的这些手表它的辐射 有问题，需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回看这个报道，它的报道里头提到的是峰值辐射，注意是峰值辐射。然后我们大家讲一个事情， GSM 的整个的传播，就是它的辐射的一个规范哈。一，它你看它的整个辐射图，它不是一个平滑的一个图，而是有的地方特别高，有的地方几乎是零。这个是 GSM 的他们的一个辐射的一个规律，也就是说在它通话的时候，或者在它在工作发射的时候，它会很高，它有个峰值，平时的时候它基本上是处于一个非常低的状态。另一种通信网络知识，之前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厂商会宣传我们是绿色环保低辐射 CDMA， 但其实 CDMA 是一直维系着一个相当的手段，它没有风，它没有这个波峰跟波谷之说。实际上如果你把这两种技术的这个整个的平均辐射值拉下来的话，发现哎，它们是差不多的。 嗯， 而且还有一点，国家的这个三 C 的，不管是三 C 许可的入网，以及是工信部的电信设备进网，以及是电磁部分的这种辐射的认知，就所谓的 SAR 值，你只要是要按照这种 GSM 终端设备去入网的话，都要符合这个规范。 嗯，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在上了微博，或者再到一些科技网站，都不是 IT 网站啊，科技或科普类网站的时候，你已经能发现有些文章和有些网站已经开始指出了央视的那期节目中出现的一些专业性知识的错误，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所谓的峰值变成了是一个传播成了是一个，这是这个手表的一个平均值。 嗯， 再有它的峰值，如果你去拿它这个标准去对应现在我们的国家标准的，也是没有超过的。 嗯， 它检测的有，其中有两款产品是正规厂商的产品，所以坦白的说，这类手表产品的确非常的鱼龙混杂，我们不建议您去购买任何您没有听过的品牌，而且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三 C 认证、工信部的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这个在我们的网站上能够查得出来，大家进入百度去搜索工信部电信设备进网管理许可，马上就会出来一个网站，那么您在上头就可以搜到，哎，比如说您给您家孩子买的这个手表，它的型号，它的厂商在不在这个入网许可名单里头，其实跟我们去查找手机的信息是一模一样的。 好，再多问你一句啊，现在呢有不少家长呢买这个手表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的行踪可以在自己的掌握当中，那这个手表的定位功能网上有人说很不准，甚至有人举了个例子说他们家门前有一条河，孩子带着手表呢下去玩了，不久之后他发现孩子的位置在手机上显示竟然已经掉在了河里，他下去一看呢，说孩子还是好好的在花园里面在玩，就这个手表拿来定位靠谱吗？ 首先手表的定位，这个手表的定位跟你手机的定位是一模一样的。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在比较开阔的场合，或者今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你的定位容易定得比较准。那如果是孩子在，比如说在教室里头，或者在比如说他刚才提到的那个小花园，我不知道小花园会不会有树林的阻挡、树木的阻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其实定位就不会这么精准。我为大家普及一下关于定位的知识。现在的定位呢，比如说手机呢比较好的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手机产品已经开始支持三种不同的网络，一种是 GPS，GPS 是存在的最久远的一种技术，但是呢，它的精度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而且容易受到干扰。二，俄罗斯的这个 GLONASS， 但是在中国咱们这边能搜到 GLONASS 的卫星其实不够多。最后一个是北斗的技术，北斗在，如果你的手机支持北斗，你会发现说我们现在在咱们中国，咱们在咱们国内的整个的导航啊，或者是定位非常准确非常快，其实美国的高通公司，美国的公司的芯片现在都在支持北斗的这个东西。好，但是回到手表来，手表其实采用的整个的导航的芯片以及它的处理器的，它因为它其实也是一部电话，对不对？那么它这个处理器的定位其实并没有手机做的那么好，那么它很可能只支持 GPS。那么这是 GPS 的话，就会存在一定的定位的差别问题。还有一点，如果它没有收到足够多的卫星，比如说今天的阴天，你也会发现你的手机会有问题。那个阴天，我的手机怎么定位，我也只能定到三颗卫星，它会显示我的精度是100米或者85米。然后今天是晴天，它能收到10颗卫星了，告诉你说我的定位精度可以到了10米甚至8米。 这就是一个问题。另外他刚才说到的，这位朋友说到的，说他会在河中间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如果这个时候正好附近有阻挡，它的这个卫星的信号强度因为阻挡等各种原因不能达到的话，它会启用基站定位，基站定位就很不准了。因为我们知道大概比如说三 G 的时代差不多是1公里左右会布一个基站，四 G 时代的基站会比较密集一些，那也是500米。你想看这500米的误差有多少，500米可以从咱们电台大楼到建国门桥了，或者是往那边往再东走一走就是到那个双子星大厦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如果是被切换到了这种怎么说，这种这个就是基站定位的方式的话是很不准的。所以不是说只有智能手表有这个定位的问题，所有的智能设备都有定位的问题。所以它是否定位精准真的是跟环境还是有关系的。它可以做到定位很精准，但是在很多环境下它的确做不到，这个不止手表做不到，手机也做不到。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手表啊来去找孩子，还很有可能真的会找出很多麻烦来。好，谢谢黄浩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先送你走了，再见。 好的，谢谢。 好，以上呢我们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黄浩，IT 科技独立评测人，给大家解读了一下现在市面上的这些儿童定位手表呢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如果用它来找孩子到底能不能准确的找到。我们在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儿童定位手表爱你还是怕你。在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有另外一位嘉宾做客，北京工业大学应用数理学院高级实验室硕士生导师周鸿之，再次欢迎周老师回到节目当中。周老师你好。 啊，你好。 刚才 主持人好，听众呢大家好。 我们听这个小黄说了，说这很多还都是说的是挺在理的。 对，他说的很有道理。如果是现在说起来这个定位的问题，他刚才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嗯， 我们有三种卫星式定位。 对， 那么还如果都不能完成，那就是基站定位。 嗯， 这个说的已经很到位了。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廉价的手表式的手机， 嗯， 那么它在这个里头芯片是做的不会很完整的。 嗯， 通常情况下，在没办法的时候，或者是卫星系统不行的时候，它够不到了。它一般的都会用基站方式来定位。 嗯， 那么刚才他也提到了，我们的两个基站之间远的到1公里，近的到500米。即便是如此，它还有一个三站交换啊，两站交换这类的过程。 嗯， 那么在计算的时候，有可能它在离另外一个基站比较远，离这个站虽然近，它还没有进行交换完，因此它拿远的来给它定位了，那么就可能产生误差。但是它这个东西只给了你一个模糊的或者是大致的方位， 嗯， 使得你可以在这个周边把它找到， 对， 是吧？因此呢，我们也不要完全去否定它，但也不要完全寄托在它身上。 对，就像我刚才讲那个故事一样，有人真的用了，发现，哎呦，我们家孩子怎么掉河里了？赶紧下去找。哎，看这不是在花园里还挖土呢，挺好的吗？ 这个是个好事嘛，对吧？ 但是你老人家长这么一惊一乍的，也受不了啊。 对。但是总归来说，比那个完全不知情最后发生不幸那是要好很多的 啊， 对吧？这个呢是我们两害取其轻的过程。 对，您说到这儿呢，我们刚才还有一个遗留的话题没讲完。很多人呢都在讲说，为什么医院的这个电离辐射我们就要离它远一点，说这平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家里的 WiFi 手机这些电磁辐射，甚至微波炉的电磁辐射，对于我们的生活都不会产生这种致命性的影响，对于健康是没有影响的。我们最后再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原因在哪里。 这个原因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电磁辐射都是属于波振动， 嗯， 它是个波振动，实际上并没有产生这个离子辐射。但是电离辐射就不同了，电离辐射是从某个原子体打出一定的电子量， 嗯， 那么这相当于这个核辐射是一样的，对吧？那么因此这种离子辐射对人体是会有伤害的。换句话说，就相当于什么呢？咱们举个不是很准确的例子，电磁辐射就是把我们身体摇一摇， 嗯， 而电离辐射是有某种东西在击打我们的身体。 哦， 这样的话呢，就会产生一定的伤害。因此电离辐射比如说核磁共振等等这一类东西，我们是尽量的要按照规范来操作和接收适当的这个照射， 嗯， 但是绝对不要去超过它去，包括 X 射线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是有一定的辐射伤害， 嗯， 因此我们还是要注意这方面的知识。 同样都叫做辐射，但是它的机理还是完全不同的。 机理是完全不同的。 一种是信息的传递，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电磁辐射， 对， 它通过电磁波来去交换和搭载一些信息， 对。 然后另外呢是电离辐射，它实际上是由粒子在射出， 对， 来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来去探测某些部位。 对，虽然它也属于波振动的系列，但是它是一个离子飞射。因此我们还是尽量的要注意，你刚才这个举例举得非常好。 好，讲到这儿我们今儿的节目也差不多了。儿童定位手表，爱你还是怕你，这个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我们也跟各位说了一下儿童定位手表呢是个什么情况。我倒觉得如果啊您觉得可以的话，给家里的孩子来一块，让孩子感受这个网络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还是挺积极的。但是您要是真希望说能够时时刻刻监控孩子的一举一动，那可能还会给您带来不少的心跳的反应，比如刚才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好了，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再次呢感谢周鸿祉老师做客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这一期的节目就是这样的，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咱们接着聊。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d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they know. Let it go. 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欢迎来到今天的智力问答，我将给出各位关键词提示，猜猜我所形容的是什么职业，请听题。